说你是草木，不能够叫你东西。爱你一生，恨你一生，真日里抹泪恨，独自抹泪恨。我会恨，我会恨，我会恨对你痴心啊。 心底